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啊，也谢谢黄牧师的邀请，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信息。其实对这个教会我也不是说真的很陌生，因为大概98年吧，就认识这个黄牧师啊。那时候他还在神学院啊。那这中间我来过这几次几次的拜访啊。那从我记得刚开始可能你们崇拜的时候应该是在那个旁边，是不是啊？那时候还摆桌子什么的啊，有点可怜的样子啊。但到今天我觉得感谢神啊，不断一直成长，教会一直成长，求神继续保守啊，让这个教会真的是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我相信这个教会要成为这北区北边郊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给我们的机会进到圣殿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恳求主你自己宝血洁净，你的灵充满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把我们的心都带到你的宝座前。主啊，你向我们说话，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啊，也帮助我们愿意遵行，在你面前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哈，有人们从云南来，有吗？一位哈，云南有一个地方是不是叫大水井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大水井乡啊？我来弄哈，因为我这有的时候是故意保留，没关系，已经看到了。大水井乡啊，有没有人知道大水井乡它的特色是什么？啊，没有水，因为你们刚刚看到谜底了。大水井乡它的特色就是缺水，没有水啊。那因为没有水，所以这些人就要到处去找水。那他们找水的方式呢，有时候看到有一个地方啊，这个岩石缝，他们就把石头丢进去啊，看看有没有水的声音啊弹回来。那有一次就有一个人把石头丢到岩石缝，意外发现嘣的一声，那个水嘣有那个水声了，哇，他们都很高兴。那发现那里有水了之后呢，全村的人就靠这个岩石缝里面这一点水来过活。那全村的人他们是要轮流来接水，所以呢要五个半小时才能够接满这种的桶子，这个两桶水哈。这两桶水呢其实只够一户人家就用一天而已啊，用一天而已。那因为是而且这个接桶水哈是要五个半小时才能够接满这两桶水啊。那因为大家都要喝水，都需要用水，那所以他们9天之后才能够再轮到同一户回到这个地方来接水。那怎么办呢？那平常没有水的时候，那他们就要走30公里路啊，30公里路到这个山下里去备水喝啊。那另外有没有从内蒙来的？内蒙没有哈。内蒙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小山村啊。那多年来呢，他们就是靠一个那一口小小的一个井水哈，那个泉源，就靠那个泉水来过活啊。那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啊，已经流了几十年的这个泉水呢，不晓得为什么慢慢就干掉了啊，干枯了。所以那村里的年轻人他们都到城市去打工了啊。那所以剩下32位老人家，那继续就守候在那个地方过日子啊。那所以他们每天就靠这么一点的泉水过活。那但是其实这一点泉水也不够啊，因为他们家还有牲畜啊，所以每天他们就要再走3公里路啊，到山脚下，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走到那个山下去哈，走3公里路啊，去挑水。那这样来回整大概一天要来回3-4次啊，这样才够用。所以为了节约用水呢，他们的衣服怎么样？他们衣服也都是用干洗的啊。你知道什么干洗啊？干洗就是把它挂在外面院子里，让风这样吹干啊，把那个尘土味道都吹掉之后再拿回来穿啊。所以以后请你不要拿到外面干洗，浪费钱，在家干洗就可以了啊。好，大水井乡没有水，流了几十年，这个泉源水快干了，住在那里的人很辛苦，缺水， 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现在许多的有许多医生认为脱水其实是各样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不管说是身上有长那个疮，或者是消化不良，什么关节炎、肥胖症、心脏病啊，那血压高、癌症等等啊，他们认为这根本原因其实因为脱水引起的，所以医生就把这个深度的脱水呢，他们说这个叫疾病啊，疾病就是深度的脱水。那水对人是这么重要，所以越来越多人他们不但看重水，而且看重饮水的这个品质啊。我有一段时间住在印第安纳，那在那个地方我们用的水是井水啊，就是在家里外面的一个地，那打那个井下去，其实那个不是那我们想象那么大的井，只是一个洞，一个管子，这样到里面去取水。好，那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人口少，所以我们就买水喝。那到最后慢慢人口越来越多，你们刚刚听到这个介绍四男一女，你们就很有反应所以要买水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就在家里面就装了滤水器那时候我觉得滤水器已经是一个很高级的设备了因为你打开就可以喝了嘛那很高级的设备，所以没想到有一次有机会去到加州的朋友家的时候，我发现那边的华人更高级，他们家里面装的不是滤水器，而叫做净水器我不晓得你们家人家装了个净水器有吗？你知道滤水器跟净水器有什么不一样吗？不晓得，知道不晓得所以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同样的高级，没问题。滤水器跟净水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净水器它还能够调节水的酸碱度所以呢它那个净水器它会有一个说明，它告诉你，你若是要洗蔬菜水果的话，你的那个 pH 的那个酸碱度你要调到几度你想要拿来洗脸的话也可以，要调几度你要喝水的话，第一个你要先测一测你身体本质你的体质，你是酸性高的还是比较你的 pH 酸碱度多高所以按照你的体质再来调节酸碱度，那这样你喝了才会健康。OK， 那这叫净水器若是要高级一点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水质的确是很重要。在旧约这个亚伯拉罕时代，其实我们知道他们有水喝就已经不错，谁会去管那个水质的问题他们所依靠的就是那个井水，只要有井水他们的生活就会有希望，所以这个活水井不能出状况。那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活水井这一段的信息。在创世纪26章这第一节我们刚读过的地方，那边告诉我们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那首先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活水井事件的背景呢它是在一个饥荒里面延伸出来的问题。那饥荒是什么呢？饥荒表示我们基本上的生活有缺乏，有困难，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生活的供应被断绝了。那当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圣经告诉我那个地已经发生过一次的饥荒。那按照圣经的描述呢，我们相信当时他们的这个生活应该是过着一个游牧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哪里有水草他们就往哪里迁移那这时候到处都是饥荒，所以呢其实往哪里迁移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重要的是你要迁移的地方到底有没有水，可不可以打到井水来供应人跟这个牲畜的需要。那饥荒呢？饥荒 从生命上来说，这是一个生存的危机。那从工作上来说，是一个就业的危机。从信仰上来说，是一个继续，是不是要继续持守的一个危机。以撒曾经在那个地方住过一段时间，那或许对那个地方有许多的怀念跟不舍，但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他必须做一个决定。那他是要继续死守在那个地方呢，还是干脆就放弃离开？几年前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那许多人也面临了这个生存、就业还有信仰的危机啊。那但是危机不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才会出现。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情况，也许我们当中现在有人也在那思考一个去留的问题，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那问题是你要往哪里去？你要往哪里去？以撒心里在想，以撒心里在想的这些事情，我们相信神早就已经知道了。那他正处在这个两难之间，究竟呢是要像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以前做的那个决定一样，是要下埃及去那个地方求助呢，还是继续居住在这个地方啊？就凭着信心承受神给他父亲的一个应许。那这是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一个决定啊，因为现在住的地方虽然是闹饥荒，但是这个地却是当年神指示他父亲住下来的地方，这是当年神已经说好要应许给他子子孙孙的地。我们在这个信仰的旅程里面，我们也经常可能会碰到类似的光景。当年你可能充满了信心盼望，你在弟兄姊妹面前来做见证，你感谢神说神怎么样奇妙带领你来到这个现在的地方啊，可是怎么知道几年之后你会遇到饥荒，你困难重重啊？也许你会想，是不是从前我们会错了意啊？会不会是过去我听错了神的声音，或者是呢，会不会神他自己弄错了？你的思想不断的左右的摇摆，你的信心也跟着动摇。我们要问说，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在这以撒的故事里，这里有三点值得我们这个三点的启发跟学习。那首先呢，我们要相信耶和华的赐福。第二，我们要面对，我们会面对腓利士人的嫉妒。第三，我们要学习以撒退让离开。那我们分别来看，首先我们要相信耶和华的赐福。那圣经记载，在一个重要，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候，耶和华向以撒显现。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我们相信神没有错，但是有多少人相信神会向人显现，神会对人说话啊？是当神向人显现说话的时候，我们要留心，我们要留意去听。好，在创世纪26:2-5，神很清楚的指示以撒他几个重点。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我必坚定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虽然以撒正面对着这个饥荒的危机，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自己所说过的话，他要以撒在遇到饥荒的时候来为他开路，他要以撒在面对危机的时候经历到主与他同在所带来的转机。那你若问说，为什么以撒他那么有福气？那神为什么对他特别的好？ 那神会这么跟他回答，他跟你说，都是因为这其实是因为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啊，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他听从我的话，他遵守我的吩咐、命令、律例跟法度。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羡慕人的福气，那我们不要以为神偏待人。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哈，若是敬畏神、听从神的话，我们遵守神的吩咐、命令、律例、法度，神不但要赐福给你，他也要赐福给你的子子孙孙。啊，不但这样，他还要在我们遇到饥荒、遇到困难、遇到危机的时候，做我们的拯救跟帮助。那以撒听了神的话，他没有下埃及去，啊，他也没有怀疑神的吩咐跟命令。在创世纪26:12-14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以撒呢，他就往上面一点基拉尔去，他并没有离开那个应许之地，而是继续留在那里耕种。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撒他听神的话的结果是怎么样？死在那里，是不是？全家死在那里，是吗？不是，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以撒在那里耕种，有100倍的收成。那耶和华赐福给他，他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有牛群，又有许多的仆人。各位，信心是什么？我们常常要谈信心，到底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在看不见前面的道路，在看不见神应许成就的时候，你仍然不疑惑，你仍然接受神的指示跟带领，你仍然殷勤地做该做能够做的工。那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要经历到丰收，我们就要领受到那个赐福，我们要在这个饥荒的地方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你有这样的信心没有？我们个人也好，我们家庭也好，我们教会也好，当我们面对这个饥荒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神的应许必然兑现，但应许这个兑现以前，你必须要一个心理准备，因为在应许还没有实现以前，人家可能会讥笑你，他们可能要问你，嘿，你的神在哪里啊？啊，在饥荒的时候，你这样努力工作，你还想要有什么收成啊？你不要理会这样的声音，你对神要有信心，因为当应许实现的那一天，人就不会有话说。那不但没有话说，他们还可能要嫉妒你。那圣经告诉我说，以撒他领受神丰盛的应许的时候，那些非利士人怎么样？带礼物来恭喜他，是吗？不是的，他们就嫉妒他啊！弟兄姊妹，你说被嫉妒的时候怎么办？有人嫉妒你怎么办？还是一句话，你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负面的情绪跟评价，重要的是你对神那个坚定不变的信心。我不晓得我要问你们阿们不阿们，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问阿们下面没有回答，神想问你们说阿们吗？好，没关系，重要是你对神有一个坚定不变的信心。第二，我们会面对腓力士人的嫉妒。在创世纪26:16那里记载，腓力士人啊，腓力士人的这个王亚比米勒，他果然就怎么样，找上门来了。那他对以撒说什么？他说，你离开我们，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要丰盛，我们就要强盛。当神所赐的福大大临到我们的时候，仇敌看了也会受不了。也许呢，他不敢对你怎么样，因为他知道神与你同在。但是他很可能采取一个行动，就是要求你离开。那这不见得是你有什么错，而是对方敌不过神，他觉得他的生活受到威胁。那圣经里面记载，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大卫合神心意，不表示他的一生就是风平浪静。那相反的，他常常遭到敌人的逼迫、攻击跟追杀。啊，他写许多的诗篇，其实都是在反映他实际生活里面他所面对的苦难。那在诗篇里面59篇第三节、第四节，在那里大卫向神这样祷告说：“他说，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那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过来要攻击我。”弟兄姊妹，你的一生是不是也有像以撒、像大卫一样的经历？你平时遵行神的话语跟命令，你也没有做什么危害别人的事情，但是呢，就是有人要排挤你，要你离开神所赐福你的地方，那甚至要想尽办法要连结一群人预备整齐跑过来攻击你。你不要泄气，不要软弱，相反的，我们要了解到在生活里面就是会有连续不断的属灵征战，没有圣徒可以避免这场的征战。那你必须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要做刚强的人，好像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耶稣恩友》一样，神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那我们再看下去，腓利士人，我们看到他是不是就这样轻易的放过以撒呢？啊，你若做过房东，或者是你去看过一些这个银行拍卖的那些房子，你可能就有机会看到有一些的房客，或是那些付不起这个房屋贷款的屋主，那当他们离开以前呢，做什么呢？啊，把房子打扫干净，油漆粉刷之后交屋，是吗？不是的，啊，他们离开以前怎么把东西就给破坏弄坏，剪断电线，打破门窗，啊，塞住马桶。啊，能够反正能够破坏就破坏。同样的，我们看到那些要离开的那些要以撒离开的腓利士人呢，他们在离开以前呢，他们做了许多破坏的工作。创世纪26:15那边说，当他就是以撒啊，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他所挖的井呢，怎么样？他说腓利士人全部塞住了，填满了土。还要谢谢他啊！这是什么意思？这表示腓利士人他也在制造饥荒啊！啊，他让以撒离开之后，他不管他走到哪里，只要在神所应许那个范围之内，应许之地，他都不能够生存下去。天气干旱不下雨，造成这个外在的饥荒，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人若是把这个活水井给塞住了，让你取不到水，这就会造成内在的饥荒，让人的生活很挫败，很沮丧。我们的活水井，这个活水的泉源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生活的这个活水井，所倚靠的活水井要是塞住了，我们人内在生命肯定要枯干， 甚至要死亡。在生活里面，我们看到许多人，他们生命里的活水井被塞住了。有的人，他是被各样的思虑烦恼塞住了，碰到一些问题，他就不断的想，不断的想，想到最后变成什么？忧郁症。有些人是被长期那个衰残的健康给塞住了，有人是被这工作的压力给塞住了，那有人是被这个肉体血气的罪给塞住了，那有些人是被这名利地位给塞住了，有人是被天灾人祸给塞住了，有人是被这个情感的纠结给塞住了。当一个人你开始对生活感到厌倦，感到无奈，你感到沮丧，那个内在的平安喜乐一点一点失去的时候，那这个人内在的活水井很可能已经被塞住了。各位，你的活水井被仇敌塞住了吗？你有什么反应呢？你就这样绝望了吗？自哀自怜没有帮助，怨天尤人也没有用，你还能够做什么？第三，我们就要在以撒的身上学习退让离开。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以撒他当机立断，他做了一个决定，他离开那里，他说到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以撒他没有因为活水井被塞住他就感到愤怒，甚至仇敌腓力士人去理论，那他也没有说因为被塞住就想办法去报复，他没有因为活水井被塞住他留在那里悲伤哭泣，相反的，他安安静静的往旁边一点的山谷，啊，再一次的迁移。人生总有detour的时候，绕道。人生总有绕道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开车开到一个地方，你就发现一块牌子跟你讲什么detour，是不是？此路不通，转一下。有时候我们生活遇到拦阻，需要离开，需要绕道，反而是一个明智之举。不要为了这活水井被塞住，或是被人要求离开，你感到太悲伤绝望。以撒他是照着腓力士人的要求他走了，但是请我们注意，他并没有走远，因为他知道那个是人要他离开，不是神要他离开的地方。神既然把那个地方赐给亚伯拉罕他的子孙，那他就不敢轻易的放弃，他安安静静的离开，但是他也是带着这个神的应许离开，那他要看见神的应许在那个未来的日子里实现，那这就是他的一个盼望。我们从这个经文的记载，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基拉尔这个以撒经文一开始啊，他遇到饥荒哈，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从这个基拉尔开始，他搬迁了两次。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OK， 看得清楚吗 ？OK， 他们原来这里看到有那个号码哈，这个八九十啊，这个怎么按？它是不是有一个红色的？这个地方八，这是九，这十，十一。他们原来他可能是住在这个八的地方，然后他就搬，他本来是往下去埃及呢，还是留在这个应许之地？结果他没有搬，他就往基拉尔去。从基拉尔，他被迫离开，他就又搬迁。我相信是搬到第十，然后到第十一。好，那在那当中，我们看见他从基拉尔到基拉尔谷旁边的山谷。旁边的山谷， 之后再到别示巴。好，那在这基拉尔谷当中呢，他重新挖出三座井来啊。那越挖呢，生活就越宽阔越丰盛啊。当他迁到别示巴的时候，又在那里挖出一口井。那我们相信神所要赐给人的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神带领你要到的地方是那个宽阔之地。但是我们要知道说，那怎么样挖出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活水井？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那个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到那个宽阔之地？那当问这些问题以前呢，我们要先问，请问以撒他信心不动摇，他生活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啊，他是怎么样去得着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一切？那我们注意到，在二十五节，在那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你想，他是在挖出第四个井，他得到所有一切的祝福，得到神的应许之后，他才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吗？是吗？不是。那我们从他的这行动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常常求告神、倚靠神、仰望神的人。当他遇到饥荒的时候，他求告神；当他被人家赶的时候，他求告神；当他生活安定下来的时候，他更是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这样，他生命里面那个活水井不断的涌流出来，没有断过。啊，他生活在各样的逆境当中，他仍然可以充满信心的勇敢前进。多少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在饥荒、在这个敌人考验底下软弱瓦解的。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就是屈服在仇敌各样的破坏诡计底下，你放弃了。但是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很清楚的要对你说，神所要赐给你那个生命的活水，也就是这圣灵的大能大力，是敌人塞不住夺不走的。你要在这逆境当中振作起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你要维持跟神之间那个敬拜的关系，你不要怀疑，不要停止聚会，神会带领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神永恒的计划里，神要赐福给你，要你昌大，要你蒙福啊，他也要赐福给你跟你的后裔，使更多的人因为你的子子孙孙而得福。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各种的困难啊，不幸，甚至碰上这种非利士人，迫使你要离开那个生活，你要绕远路到别的地方。也许你的人生会走到一个看来好像没有希望的死路，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路是在神的手中，他可以为人来开道路。神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然后如今你们要发现，其实神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他都在做很多的新鲜事，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说：“如今你们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他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我要在沙漠开江河。”神说：“看哪，我要我要在旷野来开道路，在你看不到的时候，他刚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面来开江河。箴言第三章第六节那边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各位，在你人生的旷野沙漠里面，你肯认定耶和华神吗？你愿意让神来指引你的路吗？有一首英文诗歌 他的歌词是这么说，也许我们也唱过这首歌啊，可能不是陌生的。不走吗？走，不走，他不离开，那由他吧，那我念给你听。哎，好，他说神将开道路，就在看来山穷水尽的地方，虽然看不见他所做的工，但是他会为我开道路，他将做我的引路者，紧握着我，使我靠近他旁边，每天赐下爱与恩典，他将开道路，他将开道路，在旷野里他要牵引我，我将看见沙漠中的江河，天地都将过去，但神的话永远长存。然后今天将成就一些新的事。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遭遇灾难，你被迫离开的时候，那离开你所爱的人，离开你所爱的地，甚至于你所紧紧赖以生存的那个活水井也被填满，因为这样你感到痛苦，你感到疲乏，你感到困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失去信心，你要坚定的仰望，要倚靠你所信靠的耶和华神，他要为你来开道路。圣经告诉我们说，疲乏的他要怎么样？他赐能力。软弱的怎么样？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要怎么样？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曾经有一个署名叫老蒋的人，就是讲话的蒋啊，他就很喜欢讲话。他发现一件事情啊，他发现在英文这个 stress 这个压力哈，他说这个 stress 跟甜点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有人知道吗？压力跟甜点有关系吗？你们是唯一看出来的这个哈，压力跟甜点有什么关系？可能很多人的关系就是压力大就多吃一点甜点啊，然后吃得很棒的又后悔吃太多了。他说有什么关系？他说好像没有关系，但是他说你把它倒过来哈，啊，他说你就把它反过来呢，其实这个就是甜点嘛 ，dessert 啊，所以他得一个结论，他说哈，只要甜压力就是甜点啊，只要你能够逆向观看，的确在人生里面有许多的压力跟挫折。但是只要你转个念头，你换一个角度，它就会成为我们生命里的甜点。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刚强的人要兼顾软弱的人，我们当中软弱的人你要刚强起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倚靠他得胜。那我们要看生活看得更宽广，好，我们要看出神对你我的心意跟计划。那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若是有人这个活水井被塞住了，你今天就把它重新挖出来，重新与主连结，让这个我们能够更多享受在主里面那个丰盛。那不但这样，我们要继续穿上一个福音的鞋走出去，让更多人也能够分享你我生命里的那个活水泉，让他们能够因着我们而得福。凭着信心往前走吧，神必赐福给所有信靠他的人，与他们同在。我们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主你要为我们开道路。主，不晓得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有人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困难的时候，你也学习帮助我们学习仰望你，信靠你，以至于我们要经历你与我们同在所带来的丰盛。谢谢主，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奔走前面的道路。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谢周牧师给我们传讲的信息啊，请我们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唱着回应诗歌。主是我万有， 求我心中光成为我一项，我别无爱慕，为主我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水照我睡醒，姿容是我光，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真言，我愿常跟随你在我身边，你是我生父，我是你子，你常居我心，我与你合一，我不求虚名，不求富有，你是我今夜从今到永久，上大君王，你是我万有，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阳，容我向天乐，我已大声张，我心属你，心永无成为我一项。 会众请坐。现在代表教会欢迎啊，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这边做主日崇拜的啊？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如果有的话，请你站起来介绍你的名字。啊，好，右手边看到没有？啊，左手边好。